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副议长车厢宝就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已过67年一事23号发表了谈话，美帝国主义者必须从朝鲜战争可耻的惨败中吸取应有的教训。谈话指出，美国应当明白，他们如果又强迫朝鲜进行战争，就会遭到彻底灭亡而无法在降书上盖章这一点，放弃对朝敌视政策，立即从南朝鲜撤走美军。